目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忐忑，我斟满了3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忐忑，我斟满了3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是经济的无可奈何， 一首非常欢快的新歌，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最近应该有被这首歌当中的副歌洗脑吧，不管是打开短视频平台还是路上遇到的素人，他们可能嘴里哼的都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也拿来做我们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7点05分，早安音乐秀祝大家中秋快乐。 哎，我以为早安音乐秀要祝大家自娱自乐， 中秋如果没有人陪你过可以自娱自乐，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 是，但是你如果现在听完我们节目的话，你就不会自娱自乐了，最起码还有我们俩在陪着你啊。 哎，是的，今天早音乐秀依然是直播的状态。昨天呢这个时候正在下大雨，但是没有想到中午天晴了之后天空变得那么的好看。还有昨天的晚霞，我整个人真的是站在窗边盯了差不多快2个小时。我觉得这应该是中秋前老天给我们的馈赠吧。 对，这段话当中呢大家可以得到的信息点是，静瑜他们家的阳台可以看到晚霞 啊。啊，对， 朝着这个 你朝哪个方向都可以。而且没有想到说，哎，昨天早上还是瓢泼大雨，然后晚上居然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月亮。 嗯 啊，真的好漂亮的。再来看一下今天天气状况究竟如何，晚上有没有月亮可看呢？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14.5度。今天白天京城蓝天，艳阳回归，北风风力是3到4级，山区的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将回升到27度上下。哎呦，前两天我这话又说早了哈，我说这个以后再不可能热起来了 啊、 这一下就27度了，对不对？ 只有昨天最高气温是22度，给我吓的，晚上回去已经把冬天的厚被子换上了，看来今天我得再换回来。 那也不用这么频繁啊。午后呢，紫外线照射还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呢，遮阳防晒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引起重视。频繁的降雨呢，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比较脆弱，所以呢，大家旅行的话，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啊。 那么今天中秋夜天气晴好，明月高悬，是外出赏月的好机会。 嗯， 但是也要提醒您，晚上的天气比较凉，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山区可能会有6到7级的阵风，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那么今天夜间也是晴天，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排行榜的情况，看看中秋月圆夜到底是谁上榜呢？ 啊，还没到月圆夜， 月圆日 啊，太阳高悬的早上，第一名那当然是那朵太阳花，第二名梦梦，第三名太子，第四名刘神儿，第五名是梦洁。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的是杨铮，第七名蒲公英，第八名宋丽宝姐姐，第九名是程鹏。清控银杏，以及第十名似水流年，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恭喜大家，同样呢，欢迎更多的朋友，今天如果没有睡懒觉的话啊，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晚上嘛，明月高悬是一个赏月的好时节。那么平时或者说之前的日子当中，大家有没有看过特别漂亮的月亮的经历呢？ 嗯，这今天要聊这个话题是吧？ 啊，对啊，就聊聊你看过的最美的月亮。 哦，今天是个天文题啊，我喜欢。 不是天文题。 我看过的月亮啊，一般来说呢是在正， 就是个生活题。就是你开始跟我讲什么上弦月是吗？ 对，然后十五的月亮16圆。 哎呀，我跟你说 这也不像天文啊， 我说不清 这是古话啊。 让大佐跟你说。 好， 嗨，大家好，我是大佐，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每年中秋都应举杯邀月，开宴赏花，阖家团圆，欢庆佳节。而说到这佳节，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圆字，阖家团圆，花好月圆，还有那个膀大腰圆。当然无论是哪种圆，都表达了劳动人民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以及精神寄托。借物喻人，借景抒情，借月说话题。据说今天晚上的月亮格外好看。那么你会跟谁一起呢？也说一说你看过的最美的月亮吧。 你确定你说的是大佐这种月亮？ 就是膀大腰圆 啊， 阖家团圆， 那个就是也还得配上点这种当当这种音乐吗？ 你怎么知道接下来我配上的也是这样的音乐呢？ 还好吧，这个没有当当。 今天是深沉组啊，今天大佐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说你看过的最美的月亮。赏月的时候也要有背景音乐，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 君老云云。 缺，此事不难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每年到中秋的时候，我们都会听一下这首歌曲，那个氛围一下就起来了。 你知道前两天我之前在微博上看的热搜，突然这首歌是什么吗？ 嗯， 他们说最近我听到一首蛮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菲。 又冷门歌曲是吗？ 啊、不是不是，然后说，嗯，但是这个词吧，说实话，在我们古风圈看来就平平无奇。别人说，你知道是谁做的吗？是苏轼。苏轼是谁？ 吓死我了，这些冷门的，哎呀，就是 是不是瑟瑟发抖，有没有 瑟瑟发抖， 就是说跟我们一些古风歌曲，就特别好听的古风歌曲比起来吧，嗯，写的词韵味不够， 哎呀，这是谁这么大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手段， 也有可能、啊、 他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关注和注意到他啊。但是你看，不管是这首词还是这首歌曲，之所以千百年来能够打动人们在中秋这一天月圆之夜吟唱起来，哎，那一定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的艺术气息。那么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时候都跟我们提到了昨天的月亮，昨天月亮确实特别美、 嗯、 我说我看了俩小时，好多朋友也跟我们直接发过来了照片。盛如夏花说，昨天晚上你看我是在故宫角楼看的，给你们看一张照片，你看太好看了，角楼水中映月，因为那个护城河、 这个、 对不对？而且角楼的灯也亮了。 你昨天也是跟着很多人一起挤在那里、 我倒没有，我不是你说了吗？我们家阳台啊。昨天晚上水中月确实特别的美啊，我们待会儿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关键词回复、嗯、所以如果大家有好看的月亮也可以把图片都给我们发过来。 关键是昨天呢，确实是怎么说呢，在下过雨之后呢，整个天空呈现出了一个特别美好的颜色、 啊、还有晚霞。对、嗯、Aurora 也提到了说月亮好看，昨天晚上的晚霞更好看。 嗯， 日清语文也说昨天晚上月亮又大又圆还特别亮，本来每天晚上呢我们都开小夜灯，结果昨天晚上都不用开了，感觉月亮就挂在我们家窗户边似的。 哦，这个感觉我只能说啊，哦呀，好耶。 被美景所折服。嗯，还有像讲述自己故事的弥勒佛一二三，他说最美印象记忆最深的是85年的中秋节、 嗯、 那是第一个异地他乡的中秋节，当时我是在湖北当兵、 嗯、 赶上我站岗，背着冲锋枪，扎着这个武装带，站在皎洁的月光下，守卫着兵营，思念着远方的亲人和朋友。 哇， 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神奇太梦幻了、 嗯、 所以今天提到这个话题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年的月亮 啊。我发现大家理解静瑜的 意思都理解得好深刻、 是不是就 get 特别到位？ 对、 哦、 你看我就不一样，我就想起了那年操场的再看月全食的样子啊，冻得瑟瑟发抖。然后当那个出来的时候呢，我记得当时那个旁边那个指导老师还有说初回满月，他要说到那个几分嘛，所以我真的以为今天这是一道天文学的问题、啊、 哎，我真的是觉得大家的这个就是不仅是理解能力，摄影技术也非常的过关。 嗯， 太子也给我们发过来了两张，这应该是用专门的设备拍的吧，昨天晚上的大月亮待会儿给大家更新一下、 嗯、 都可以看得到了。 是， 他说我之前看过几次超级月亮，那真的是又大又圆，挂在天上感觉好像不需要路灯都能照亮地面一样的，再搭配街边的树林和虫鸣鸟叫，别有一番滋味。 对，哇，今天大家能不能把这个月亮都发上来，就是今天没有看到月亮，看到你们的月亮我就知足了啊！ 这样我们收到大家的月亮，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推送合集、 嗯、 虽然没有办法度过中秋夜，但是今天晚上会给大家推送听友们拍的月亮、 啊、 好不好？哎，是的，超浪漫的， 浪漫！ 哎，我怎么这么聪明呢、啊、我就想到了这一招、 啊、 大家给我的灵感啊。 最后呢落脚点呢落在了我怎么这么聪明。 不不不不不， 下面要播放一首我怎么这么好看吗？ 落在大家怎么这么有才华上。好了，接下来是一个新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冯提莫。 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 对老歌新唱、嗯、然后也有好多的老歌经典重温。 嗯，这首歌曲呢就是你要唱新的话一定要唱新 新 月亮代表我的心。 可以了可以了啊。今天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歌，同样伴随着呢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过的最美的月亮，同时如果你手里有美图的话，欢迎大家跟我们发上来。今天晚上我们跟所有的小耳朵一起来共同分享一下大家手机里面的漂亮的月亮的照片。 哎， 那同时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故事，比如说你赏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对这一天印象特别深刻呢？ 那你先打个样呗，你啥时候看过最好的月亮？ 我看过最漂亮的月亮有两次，就是一次是当时在青岛爬崂山，那天晚上就是露宿在崂山上，我们是背着帐篷、防潮垫、睡袋什么的上去的。然后那天晚上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大家一起在，因为大学要毕业了嘛，然后聊天啊，喝啤酒啊，然后在山顶上坐着看月亮。因为你坐得足够高，所以你就觉得月亮好像离你很近一样，再加上整个俯瞰城市的时候有薄薄的一层云，然后呢有整个城市的万家灯火，所以那个意境特别漂亮。 那你当时在山上的时候看月亮那么近，没伸手捞它一把？ 我觉得星星更近一些，所以我摘了三颗，你要吗？ 我要啊，我当然要、 啊、你怎么还顺杆爬呢你这个人 哎，那你这个经历感觉听起来还挺不错的，关键是我听到了其中还要喝点崂山 啤 酒、 对 吧？ 对 我感觉确实挺好的。哎，这个看月亮果然让你这么一说觉得变得特别有意境啊。你看那个 Charlie Puth 说他的小摩托是追月去的，元神是奔月去的。我在想骑着小摩托追月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是时不时得低头看一下电量吧啊 你怎么总考虑啊？你不仅现在开始破我的壁，你也开始破大家的壁。我们家浪漫的畅想，你突然一下 我是小耳朵们的破壁人 哎呀 Dennis Dragon 说，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有点忘了啊，礼拜二的晚上我们在奥森踢球，那个月亮又大又圆，当时我还跟我们队的摄影师说，哎，你拍两张那个月亮啊，你别拍我们了。 你看看现在这张月亮图有没有一种这个怎么说拿天文望远镜拍出来的效果。 哇，你确定这是没有 PS 过的吗？ 这个太， 我觉得这应该是网图吧。 这太厉害了啊。 我们在这儿持续蹲着收图当中，大家有看过漂亮月亮的一些故事，包括有好看的照片，都欢迎大家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两个都可以哦。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除了赏月，中秋假期很多人也选择休闲放松，比如说去看电影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现在呢有13部影片都是抢滩中秋档了，中秋团圆的气氛也以寓意长长久久的919档期吸引了很多讲述父子情、母女情这些比较温情向的影片。 哎，中秋档的影片当中呢，目前风暴以及呢关于我妈的一切想看的人数较多，风暴呢是唯一的灾难片，这部影片呢是围绕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地质灾害来展开的。另外讲述亲情呢还有徐帆以及张静怡、许亚军主演的《关于我妈的一切》。徐帆呢在片中呢饰演着一位典型的中国妈妈季佩珍啊。 是，那除了亲情片以外呢，中秋档还有一个青春片叫做《我的青春有个你》。如果说这个名字大家不熟悉的话，那80后作家孙瑞的青春文学《草样年华》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非常熟悉。 这部电影就是改编自《草样年华》的。 啊，是吗？ 是，这个小说曾经在80后一代人当中比较风靡。 你知道我那天想起了一些就是原来看过的网络文学，在想现在的人应该没看过吧。还真有人就把这个《草样年华》 啊，说实话我也看过，就《花样年华》草样 年华啊。你也是80后啊，我知道。 什么你太有名气了啊！所以呢，当时有网友就是称说这是校园文学的第一奇书。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在中秋假期重温一下校园的美好经历的话，也可以选择去观看一下这部影片。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沾着雾水反射一些不安，有过伤有期待，累积几次挫败，勇气还在等待风吹来，曾经为了消失让世界毁坏，也曾为了爱整天傻笑发呆，想起来真奇怪，仿佛跟自己无关，天大地大的闹一笑成

大家都知道的，小妖出品必属精品，所以今天的月饼早餐千万不要错过。饼皮呢，小妖用的是低筋面粉180克，再用一颗鸡蛋、一克的小苏打、50克的玉米油，还有30克的白糖混合揉成面团，每个面团25克，共把它们摘出来12个，再把煮熟的咸鸭蛋取6枚，蛋黄压碎，肉松放进去150克，沙拉酱75克，一起揉成月饼馅，也就是每个25克做成12个馅，一份皮儿一份馅，就像煲汤圆一样，先做成球，然后放入月饼的模具当中压成月饼的形状就可以了。放进烤箱里，上下火180度烤上15分钟，这样的一份自己在家里制作的咸蛋黄肉松月饼就可以出炉了。自己尝试在家里制作，是不是也很有新意呢？小妖说，今年呢，因为所在地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回北京过中秋节了，希望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带去对于北京亲人的思念和祝福。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你我平安喜乐就好，祝大家中秀快乐。而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我们一起来听刘欢老师这首《弯弯的月亮》。 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阿娇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旁边有一条弯弯的 春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 满分音乐早餐， 怎么说呢，你说我怎么说呢？大家刚刚啊真的是欣赏了一份特别优美的音乐早餐，但是我在我耳边想起 来 我被拉下来，难道还是你继续唱吗？哎呀，伴着刘欢老师的优美的歌声，再看着小妖制作的非常精美的月饼啊，就觉得哎呀，人生的幸福和美好在此就 莫过于此 啊。对，结果我耳边想起了一直都是蹲PD的这种歌声，然后呢我自己真的是不堪其扰，拧大了音乐 的 声音，然后蹲PD就放大了他的音量。 刘欢老师也算是这个一PD了吧。 什么 是吧，用计量单位应该也有一PD了吧。 你就想说 这个声音 蹲歌手是吗？ 啊，对，但是这个声音确实是啊，你看就是 他 刚才那首歌曲当中呢用了很多 scat 的唱法，就是转音啊拟音啊变调，我就不由自主的跟着哼了起来。 现在 PD 已经是个计量单位了是吗？ 嗯，对啊。 哎呀，刚刚的这首歌曲还有小妖的这份早餐送给大家，祝愿所有的在今年中秋佳节没有能够回家过中秋的朋友们中秋快乐。 哎， 像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他说哎呀，什么月亮最美，歌里的思念里的小妖身在远方，心向月真美。 是啊，这个直白的生活螺丝系说多久没有听到这么美的月亮了，感觉一下回到了少年啊。 嗯，还有像这个是张旭跟我们说，我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不是要聊聊看过最美的月亮吗？ 嗯， 应该是2002年的中秋节，当时呢我在上学，骑着自行车，然后载着我的初恋女友回家。当时我是走读，她住校，中秋节呢我就骑着自行车把她送回家。半路上的时候，傍晚七八点钟，突然她拍了一下我的腰，说：“哎，你看那个月亮。”我扭头一看，哇，真的好大、好圆、好漂亮，终身难忘。 嗯， 现在呢，初恋女友也变成了我的媳妇儿，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的中秋节。我就说你怎么不让我匿名呢，胆这么大吗？ 对， 原来有隐藏彩蛋啊。 但是骑自行车的时候回头，那应该停下来车看月亮呀。 他是停下来的呀， 他不是一拍腰吗？ 一拍腰然后停下车扭头一看啊，嗯， 还挺注意交通规则， 这一定要就是好好欣赏一下。 嗯， 嗯，是这个不同的美景伴随着不同的月亮啊。 现在大家还在纠结这个 PD 的计量单位怎么算。嗯，我跟大家说啊，一 PD 等于0.1吨。 对 啊， 为什么有这样 的？小朋友们不要听这个不是科学的计量单位。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因为之前的我们的这个电梯当中应该是1000公斤是吧？ 嗯， 然后我上去以后，然后我直接问了一个问题，旁边笑喷了。 嗯， 我说为什么是乘坐13个人？ 嗯，对啊， 而不是10个人。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按自己的体重算的。 倒也没有什么错。 啊，对啊， 怎么说呢，写这个卡片的人是欠考虑了一些，啊，标准体重了。 啊， 你跟人家杠什么杠？ 你要按照鲸鱼的话呢，再跟5个人就差不多了是吧。 我是两 PD 是吗？ 两 P 0.5PD 了啊。 今天早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看过最美的月亮，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觉得今天的一二十段其实都走的是老歌金曲怀旧路线，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了全新翻唱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听到了刘欢的弯弯的月亮，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也是一首老歌。 嗯哼， 我也准备唱了啊， 且听且珍惜啊，接下来就是新歌了。 嗯，那我就跟着唱 好听的跟月亮有关的歌曲。 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

我喜欢把柠檬放在你的窗台，你说过的话像是心点点旁白。 OK baby please don't go, I trying to say for get more close. Hey when you go I don't know why I so sad for you, even you don't feel my fuel, cause 我还不能说 darling, I drink in a say 你那天很美，像梦里见过太多变来对着不 Cause I don't really want, really want, yeah. Hey girl, you make me like a foolish boy. I don't wanna say, break my heart today, yeah. I don't know why. 你的笑容像是我昨晚的慕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 如果记不清楚，我来陪你告白。Just do wanna do, wanna do, wanna do it.Girl, you make me sigh. I'm going crazy for you. I became alright. 但我失去早就不能拥有。我想过太多我们在一起的场所，这无法概括，却又可以一笔带过。我想要陪你一起看日出日落，你在我生命里面扮演太多角色。 Moonlight 来自 L Milk， 这首歌最近也超火的。你的笑容就是我眼中的 Moonlight， 就像白月光一样。 嗯，白月光，朱砂痣吗？ 哎呀，不是那个。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 朱砂痣的。 好了好了，可以了。我们今天就不能让这种月光，我营造的这种美好的氛围多停留一点。 刚才那首歌曲，客观的说，确实没有啥月光感，就是他一直在诉说的小年轻的这种感情。 我刚刚不是说了嘛，就是前半部分呢，可能大部分都是怀旧金曲。 我不要，我要听怀旧金曲， 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月半小夜曲啊，有有有。那接下来还给你继续安排，对不对？ 对。 这还有但愿人长久啊，弯弯的月亮啊。接下来就让你感受一下这种，就是哎呀，带这种 hip hop， 然后呢 R&B 感觉的。 好吓人，这是哎，这个跟我们今天晚上的晚会是很像吗？ 哎，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台晚会，一个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这一次的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会浪漫上演，在这里呢有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汉，还有麦麦，对，就是我们的同事，那么将会真情献唱，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 哎，这场网络和广播同步交汇的融媒体音乐会呢，将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啊，就是会用我们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听众来呈现。应该来说呢，这次呢融媒体的直播间呢，现场是由麦麦和小丹主持，而九七四的直播间呢，将由韩丽以及白姐来进行主持啊。 嗯，没有什么应该说，就是他们四个去主持啊， 就是他们应该啊。 那怎么去收看呢？将会通过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广播微博，还有视频号听听 FM、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都将进行视频直播。 哎， 那如果想要听的话，就是锁定我们 FM 974就可以了。 哎，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间都可以哈。 嗯，那么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天晚上的月光音乐会吧。 早安音乐秀， 早安。 还要再和大家推荐的就是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秋晚会，也是晒出了一系列的盲盒，一起来剧透了这一次秋晚节目的有关的线索。 嗯，目前呢已经公布的三组的剧透盲盒呢，将通过周深致敬航天，这他都已经说了，这还叫盲盒吗？ 就是来先透露一部分嘛， 啊， 就是先公开一部分。 我是说这盲盒 已经公开了三组，还 有点明显啊， 没有公开的。 是，他说呢，已经透露的三组盲盒呢，当中呢，已经呢是通过周深来致敬航天事业的表演。另外呢，周笔畅和奥运健儿传递奥运精神等节目，呈现出了一场传统文化与时事热点并重的视听盛宴哈。 嗯，那么另外呢，央视六套也举办了一场大湾区的中秋电影 音乐会、嗯、这一次大湾区晚会可以用奢华两个字来形容了，看一下这个主持人阵容就知道了，就比如说还有谢霆锋、 喜欢 还有陈小春、 喜欢 受邀的嘉宾呢也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有超过百位嘉宾参加、那么除了像刚刚提到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有中央六套电影频道举办的，那么大家这两年传统文化佳节的时候都喜欢看一个台，就是河南台， 对 对，像端午奇妙夜是不是非常的吸睛， 河南卫视呢， 对，河南卫视在秋晚当中依然加入了， 对，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流量明星加入，也没有什么大明星，他们依然是用传承中华文化的这种节目来表现他们现在的这种独特的吸睛方式啊。中秋奇妙游由十个中秋晚会的节目来组成，并且通过一位生活在洛阳的女性视角来展开表演，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啊。 就是我已经开始期待了，在明天早上的时候肯定有各个的秋晚节目当中的精彩汇聚、还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陕西卫视也是借由古都长安现在正在举办的全运会、然后呢举办了关于秋晚的一系列的精彩的演出。 APD 这里面你最期待哪一个？ 全运会 啊、哎呀，我说了半天秋晚，你期待个什么全运会啊？ 好吧，那就是秋晚当中呢，那我听起来还是比较期待河南卫视的吧。 啊，对，因为那个端午奇妙夜实在是给大家的印象太深刻了，就所以也觉得今年的中秋也应该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啊。那其实我还蛮期待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晚上的月光音乐会的。 哎，你怎么这么 会的？ 你前面给我挖这么多坑，我本来也很期待我们这一场，好吧？ 我没有挖坑，好吧？我是真的让你选，然后你自己选的。 但是你那个明明是那个早安音乐秀那个金狗之前说的， 我们你还要算金狗啊？ 对啊， 我介绍了这么多秋晚，你难道就不应该有一点自己的自觉吗？ 那好吧，那就是除了那个除了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一台。视听融媒体的这个交汇以外，我最喜欢河南的这些。 好了，不难为你了啊、今天晚上的秋晚选择特别多，那希望不管大家选择哪一台都可以满足你最美的期待。接下来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竟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舍不得。

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鲸鱼的老家最近正在如火如荼上演的全运会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9月20号的晚间，全运会的男子百米半决赛上演了在东京奥运会跑出了9秒83的苏炳添呢，是不负众望跑出了10秒06的成绩，顺利进入到决赛当中。在半决赛当中呢，苏炳添呢呈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状态，在后程明显放松的情况下仍然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也就是说苏神呢现在应该来说呢，在放弃半程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大概跑到10秒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当中啊。相关的话题呢，苏炳添凡尔赛式冲刺也是上了热搜哈，不少网友直呼苏神简直是太牛了啊，你看啊，遥遥领先太强了，苏神太牛了，绝对实力在那儿，那是节省体力啊。其实这样的操作呢应该来说呢，在运动员的比赛当中也算是一个常规的操作了。最后呢，苏炳添也表示把前面的60到70米处理好，后面话我觉得无所谓，因为要拼的话也是到明天晚上才会去蓄力的拼第一枪哈。跟奥运会不一样，在半决赛当中呢他就拿出了全部的实力以及体力，但是呢在这次全运会当中呢还是要准备把最好的状态拿到全运会的决赛当中来好好表演。他说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好好保存体力，因为这届全运会大家都知道整体实力也是最强的一届，所以呢我也是不敢掉以轻心，一切呢都是以稳为主。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苏神呢是非常非常牛啊，期待今天晚上的表现那到底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月圆之夜来见证一下苏神的表演。好了，接下来一起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Fine 乐团一直往前走，从默默无闻到一度面临退役，一直到现在呢能够跑出这种凡尔赛的表现，苏神的成长经历也让我们知道他的人生目标以及他自己人生的前进方向，那都是一直往前走。 昏暗的午后又飞走了5、6个机场，你说蓝色的就是我，红的黄的是你围绕我左右，你突然从后面抱我，柔软了我的耳朵，小声地说不要离开我，好好的温柔看着我，融化我的担忧，而你突然的笑容更是甜到心头，已经没有理由再去想着我和你的以后，我只是想和你走在街头，牵着 就像气球一样一破但不能回头，不能往身后转头，奋不顾身的一直往前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8，这里是在中秋佳节也要陪您一起欢乐过中秋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来 PD 请跟我一起念、 好， 用凡尔赛式的方式冲刺， 凡用尔赛的方式刺冲 好吧，别捣乱了、我特别的期待，就像刚刚介绍了那么多的秋晚，比如说有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月光音乐会、还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秋晚、还有包括像大湾区的这个中秋电影晚会，以及河南卫视的中秋奇妙夜，包括还有像刚刚我介绍了，就是陕西卫视今年的中秋的特别的晚会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像懒蛋也过来说，我觉得最期待的应该就是西安的秋晚了、在北京有些远，不然我觉得在大唐不夜城赏月一定会特别美。 嗯，人有点多，我还是想去、 比较挤是吗？ 我还是想去静瑜上次推荐那个地方。 哪里？ 就是你们在底下挤，我在上面看你们。 你知道下次我带你去，我知道那个特殊的地方。好，今天早安音乐秀要在中秋跟大家一起聊聊你赏过最美的月亮，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嗨，大家好，我是大佐，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每年中秋都应举杯邀月，开宴赏花，合家团圆，欢庆佳节。而说到这佳节，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圆字，合家团圆，花好月圆，还有那个膀大腰圆。当然，无论是哪种圆，都表达了劳动人民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以及精神寄托。借物喻人，借景抒情，借月说话题。据说今天晚上的月亮格外好看。那么你会跟谁一起呢？也说一说你看过的最美的月亮吧。 合家团圆，花好月圆，还有膀大腰圆。 大佐今天怎么这么深沉、 深沉左，深沉左，哎呀，要符合这种就是传统佳节的气氛，对不对？ 那我也来深沉一下。 你要说什么？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你把你那个低音炮坚持下来，就会好很多 啊。今天就需要这种感觉哈。 今天就是要营造中秋浓浓的氛围，好多的歌曲都和月亮有关，但大家期待最多的应该就是这首《 城里 的 月光》。 回忆就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这个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Oh no no，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启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继续来欢乐大家的中秋假期。刚刚的这首《城里的月光》，哎呀，我们的小耳朵们就是耳朵特别好，已经听出来了，这是 Tank 的版本。说这首，哎，这个版本也挺好听的，以前还经常听陶喆的，当然更早的还有像许美静的啊，很多人都翻唱过。刚刚在前奏刚响起的时候， PD 就过来问我，咱们两个为什么没有 K 这首歌。 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不想在中秋佳节给大家添堵。 那咱们今天要 K 哪首歌？ 咱们今天要 K 歌吗？今天不是周四啊。 你不是说要唱一下月牙湾吗？ 那是你说，不是我说，好吧。 但是我说完以后你是怎么接的？ 我说你要实在想唱，那我配合一下你。 不，你不是这么说，你说月牙湾随便啊。 就这首歌超熟，我可以自己一个人从头唱到尾。 啊，那行，那我给你配合 Do Reno 好不好？ 我也并不想跟你配合。啊，大家确定要在中秋佳节听我们俩唱歌吗？ 想听的扣下一啊，超过100个我们就唱，好不好？ 今天确实是。准备了很多的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包括还有很多听友也在猜说今天的歌单里面有这首歌吗，有那首歌吗。歌单已经更新了，特别适合今天晚上赏月的时候来一起播放。那么现在发送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 2021中秋歌单啊。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聊你看过的最美的月亮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是， 比如说像 Kiss 说见过最美的月亮就是用天文望远镜拍下来的环形山， 你看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天文望远镜自己拍下来那个月亮走一圈的样子。 月亮走一圈，好像我已经上 了。你说环形山，我还真的以为是山，好吗？ 环形山就是月球上的陨石坑了啊。 是。还有胡静说，刚刚你们谁说在大唐不夜城来着？我就在西安，我替你们感受一下，给我们发过来了。这应该是在 大唐芙蓉园，我知道你这个位置应该是在面朝大唐芙蓉园门口的右手边。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光污染这么严重，能拍下来那个皎洁的月光吗？ 就是你可以稍微往大雁塔那个地方走一走 啊，对啊， 因为整个不夜城灯光都是很亮的， 它都不夜成这样了，对吧？ 感觉完全是看不到星星的一个状态， 是啊， 但是没关系，有这个氛围在就好了，对不对？ 嗯。 还有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好多朋友都讲到了自己当年看月亮的经历，比如说无名8059，他说想起19年中秋节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在武汉过的那个中秋节，那个节日呢，我们没有看到月亮，只有低头思念的故乡。 嗯， 所以那句诗怎么说来着，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切实的体会。 是， 所以借此机会先祝所有的身在北京的异乡人和身在异地的北京人们幸福平安健康快乐。 哎，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嗯， 配合一下， 特别好。嗯，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看过最美的月亮。接下来这首歌是一个现场 live 的歌曲，但我觉得配合的挺好的。你刚刚不是要跟我合作嘛，对吧？ 咱们要合作这首， 照这个版本合作，就照这种唱功，这种 feel， 这种 flow 的感觉。 就我倒还是挺配单依纯的，你配 Lambert 吗？ 我特别欣赏的两位歌手，他们合作了一首 Montauk 月光专线。 昨天的云告诉我你又失眠，今生的地狱给今天的星星去牵一次线，是否有温度在海的对面，黑白之间求你陷入烟帆船的地面，不知疲倦上一刻如此的记忆却还出轨，日夜在交替上映的永远遥不可及乎，想拥抱你呜呜，要记住你呜呜，这里如今想抱怨没有你困在岛屿，全世界身体摔碎的粉底，被焦虑捧起却不是你手里，今天有风起冷到指缝里，留下的负义包裹不了情绪， 好像机会走出去的陌生， I know that 我希望这距离只差一个转身， 在夜深 不像是孤独帮你点亮路灯，想多一个帮你去提高的分身，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always need you right now, I need a breath, I need a breath, 想彼此在同一空间呼吸， I need a breath, I need a breath, 想跟随月亮的轨迹靠近， I know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of things, but we can see the same moon. I know you got a lot of questions, girl, for the night. Don't talk too much, just listen. We ain't got no reason. 月色色的光也是 light， 梦境不再对称。I go down the letters, the rhyme makes another round straight to me， 珍珠着彼此都想着谁，别把那相思都转个成美，你小夜的频率哟。Yeah, don't worry, babe, I gotta face it, I wanna make happen, crying, can't wait and trust feeling. So sorry for the bad memory, drowning in a mist, I don't know how love it, I risk. Every night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总熟悉的陌生， I know that 我希望这距离只差一个转身， 在夜深 不像是孤独帮你点亮路灯，想多一个帮你去提高的分身， I need you right now, I need a breath, I need a breath, 让彼此在同一空间呼吸，I need a breath, 决定风味 是旅程是受足狼狈。 Please call me back. I know we need a bridge. But I need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起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继续来为大家介绍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网剧。那么网剧《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上线了主题曲 MV， 这次是邀请到了 OST 专家专业户摩登兄弟刘宇宁来演唱主题曲《趁气》意气趁年少。 来跟我念一遍，意气趁年少， 意气趁年少。 哎，还挺顺的啊。电子乐器的这个声部呢，结合民族乐器构建起了整个音乐的框架。同时呢，琵琶大师是灵活的助阵啊，灵活的民乐搭配了现在的音色的配器，营造出了少年的飒爽英姿啊。 嗯，那接下来呢，今天特别适合听这种国风感觉的音乐，所以我们要送上的就是这首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意气趁年少》。 嗯， 意气趁年少，意气趁年少， 意气趁年少。 江树天光下，朗朗书声又被唤醒，曲水怀袖煮绕，笔耕不装音乐有影，君子自强不息，一生只争朝夕，人生天地求学路，好远行，蜀山无心前路，他蓄意轻蔑未尽，先理性先破万全，不惧幸运，会有一笔字字灵犀，才叫知己，修我心每时每刻保持利益，一生独行，趁此生此刻光阴，一无是一无心独行，我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趁此刻趁此刻光阴，我是一无心独行，我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要我独行，多少圣人问道，能尽辗转千年的喧嚣，一朝空生命就在相邀，书生一气趁年少，不负红武装卸上云霄，要与天共试比高，朝夕人生天地求学路，好远行，蜀山无心前路，他蓄意轻蔑未尽，先理性先破万全，不惧幸运，会有一笔字字灵犀，才叫知己，修我心每时每刻保持利益，一生独行，趁此刻趁此刻光阴，一无心一无心独行，我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趁此刻趁此刻光阴，一无心一无心独行，我等闲莫负少年，一夜一夜 下班就去

我在等你召唤，看我无悔的为你的荣耀此刻余生，哪来得及抱怨，从来不知疲倦，要和磨难比肩，战场不可畏，给予新世界对的渴望，不怕胆量，以为祖国我们敢誓言，做不灭的战士，守护大好河山，生还的领悟是与你疯的奔跑，哪怕是迷途，为爱大于一切，牺牲的理由义无关胜负，生死的考验，每一刻有下面，爱不止，爱不止，爱不止，爱不止， 来自张杰演唱的电影《风暴》的片尾曲《荣耀》。今天是中秋佳节，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和月亮有关系，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看过的美丽的月亮，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收集了一下，现在已经推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 了。啊，这么快啊。 啊，打开一下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可能有点时间差哈，就稍晚一点可能也会全部到大家的手机当中的。正在发送当中。 是的， 所以在中秋月圆夜来和我们的小耳朵们一起来赏月吧。 哎，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大家要不停的刷屏来看一看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没有更新一条最新的推送哈。这就是为大家送出的中秋礼物啊， 小耳朵们自己给自己传中秋礼物啊。但今天有很多朋友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看过最漂亮的月亮。花草树木说，在窗前看云雾里明亮的圆月亮特别漂亮，昨天晚上就是这样的情景。 对，但是呢，这个 Panzer 呢说，夜跑的时候呢，看到两座大厦中间挂着一个银盘一样的月亮，漂亮极了哈。 还有像今天很多朋友也来送出祝福了，比如说像乐乐1335说，给你们看一看这个超级的月亮。还有用户9572说，也在这里借由974的电波，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主播老师今天也上班哈，谢谢你们给大家带来精彩节目，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是， 而且我们已经把推送给大家发过去了，记得要看哦。 对，今天呢，然后呢，我们今天呢送大家这么多大礼。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就扣一，然后这么长时间我们没有 Q 这个片段，让很多小耳朵以为没有多少人扣一。 有， 还是不少的啊， 还是有还是有，但是今天毕竟过节嘛，答应大家的关于月亮的歌曲还是有的，那我们唱一半，大家唱一半好吗？大家先唱啊，我们时不时的就会加进来。 我们是这么一半啊。 月牙湾，顺便多说一句，今天晚上飞儿乐团也会出现在我们974的中秋月圆夜的月光音乐会当中，就在今天晚上的6点到8点。 繁华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把路口委屈，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 还好吗？我 想爱他。最坚强，轻声呼唤，就让我融化。 有一滴雨水樱花，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 哎，我问你，刚才我和菲儿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怎么样？ 我要说明一下，第一段那个麦确实是我拉下来的，耳朵不堪其扰。第二段可能是自己听着自己也听不下去了吧。 没有，因为只会唱这一句啊。 来，今天呢，在中秋佳节唱一首月亮的歌送给大家，祝愿大家中秋快乐，一起唱吧。 来，白月光静音上线。 梦想穿过了细雨 啊， 包含了多少的 禅意， 爱情像一本游记， 一本游记， 我会找寻它的谜语。 你的声音那么小。 月牙湾下的泪光， 泪光 在丝路之上被遗忘。 来，准备。 是谁的信仰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的想爱的 那永恒的泪 凝固那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呀比泪水坚强，轻声呼唤就让我融化。 每一滴雨水 烟花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追吧， 追吧，追吧，追吧，追吧，你去追吧。 大家想让我把麦拉掉吗？ 啊， 我满足大家。 耶！啊， 哎呀， 啊 ，Dorino， 啊 ，Dorino， 管不住了，管不住了。 啊啊！最后一段让你 一起来唱吧，大家的声音盖过 PD 好吗？ 孤单的留下，可还好吗？ 我的想， 不是说我一个人去唱的吗？ 看着。唱嘛唱嘛， 菲儿唱，菲儿唱。 也许可能惩罚，是谁的爱呀比泪水坚强，心声呼唤就让我融化。有一滴雨水樱花成我翅膀，向着我爱的人 我还准备让你唱一句呢， 你不是说要让菲儿一个人唱吗？ 我有点不好意思，忽然 没有了，没有了啊！就是在中秋假期和大家一起玩一玩啊、嗯，一首《月牙湾》。我们两个只是喜欢捣乱啊，希望没有影响大家听歌的性质。 唱完这首歌曲以后，你知道大家怎么说吗？ 嗯， 大家说了本山大叔的名言。 嗯 啊，乱了，乱了，乱，全乱了。 是，我 两千两千五，三千三千五， 五千。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然后刚刚在直播间里面，哎呀，就恨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可以让大家看到我跟 PD 争夺台子的精彩画面。我关掉他打开，我关掉他打开。 我让他唱他不唱，我让他唱他不唱。 你不是答应好说啊，接下来这一段就让静瑜一个人 solo， 然后自己张口。 我今天忽然觉得我今天状态很中二啊，就是特别想给你捣乱，你知道吗？ 这样吧，用一首歌来形容一下我目前的状态。 嗯，什么？ 忙。 特别茫然啊， 蒙住的那个茫然。这也是最近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李润奇。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都好吵，我不想迷茫，搞不明白怎么去活，谁比谁 更洒脱，万家灯火却没盏灯留我。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用琴键代替，写不下的解释姓名，终于天总会晴，我还下雨，像得了怪病，怎么还不清醒？怎么还不清？ 李润琪的这一首《茫》， 你 就解释了我茫然无措的感觉。 你刚才唱那首歌曲有这么夸张的印象吗？这么清冷吗？ 就是我说最近还比较好听的一些歌曲，今天就是塞在我们的中秋歌单当中当私货送给大家。 你本来是一份中秋歌单，突然出现一个忙， 中秋有 是吧？ 就忙纯粹是因为你带给我的感觉。其实我没有那么忙，我今天也没打算放，你知道吧？现在知道今天是谁操台子了吗？ 刚才有人问今天谁操台子呀？然后而且还我看我们小耳朵，你是听着小耳朵指示关掉我的吗？有人说关掉他， 我真的没有，我是发自内心的关掉了你。然后没想到小耳朵们也这么指挥我了，跟大家想到一起去了。 那你应该给我放一首 Close to You， 关 掉你是吧？ 关掉你。今天跟大家分享啊，让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说自己看过的最漂亮的月亮。 哎， 那现在早音乐秀也已经把大家发送过来的这些图片还有像赏月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晚上就要播出的月光音乐会，发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 是， 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没有关注的各位朋友赶快关注一下，打开就可以查收得到了。 哎，最近的一条公众号啊，赶快看一下，我们公众号点击量很高的啊，来晚了你就变成后面的那个分母了。 什么呀，无论什么时间来都能看得到。谢谢大家来欣赏今天好多小耳朵们跟我们分享来的月亮的美景，真的很好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好妹妹月。 你是遥远的明月，挂在每一个思念你的夜，是多少个梦，是多少光年，都无法形容的遥远。是否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 让我迷蒙了双眼，令我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让我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形容的遥远，谁和我爬到城市的顶端，才能触碰你温暖的指尖？要多少勇气，要多少时间，我才能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辗转难成眠。你就像水中的明月，缓缓的温柔流进我的心田，让我望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你就像天边的明月，片片的相思倒映在我心间，让我迷蒙了双眼，穿了秋水，令我深深的沉醉。醉在你的月光里面，我拥着你入睡。醒在你的波光里面，那是我的眼泪。 今日份的中秋歌单，隐藏彩蛋不出现在歌单里的，来自好妹妹的月。坦白讲啊，这是今天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看到大家提到这首歌了，突然想起，哎，怎么忘了把这首歌加入歌单当中呢？ 对，而且好妹妹的声音呢，真的怎么说呢，如怨如诉，如泣如慕，听起来感觉就很有中秋的感觉啊。 今天的歌都很好听， CZH 也说了刚刚推荐的李润琪的那首忙，哎呀好听，突然发现居然还不是 VIP 音乐，赶快加到我的歌单里面去分享一下啊。 哎呀， 今日份的歌单还有今日份小妖制作的月饼早餐都已经加到我们的中秋特别推送当中了， 对， 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收得到了。 哎， 同时也特别感谢大家在中秋这一天跟我们分享了好多你看过最美的月亮。 对，所以呢这个月亮的合集呢，大家在这个最新的一条公号当中推送也已经看到了，辛苦我们的小编，这今天的加班加点啊。 也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动人的故事。那么今天晚上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6点钟到8点钟，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会浪漫上演。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和听到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汉、麦麦将会带来真情的现场。 而且呢今天晚上呢，大家也可以通过音视频同步的直播的方式呢来收看以及收听的这一场月光音乐会。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哈。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当然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每一年在中秋这一天我们都会播放的，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在这里再次祝愿大家中秋快乐，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上班路上再见哦， 明天见喽，拜拜。 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砰砰跳不能入睡，为何你啊你不懂我花的友谊，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